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6: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6号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立。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听到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周的学习工作都已经告一段落， 终于结束了。嗯， 沉默的到来呢，就证明着这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的男左女右了。 哎，是的， 周一到周四呢，我们怕大家这个晚上很辛苦哈，就不让大家写小作文了，也不要这个继续兴奋，反正呢就是聊聊天，听听歌，暖文章，冷笑话，到哪里啊，听到哪里算哪里。但今天晚上呢，既然是周末嘛，马上就要到来了，可以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了，不妨呢也可以为我们的小树的茁壮成长来助力一下。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会看到我们俩今天晚上的照片，请各位宽容啊，不管是说照的好与不好，今天都一定要宽容。 对，我也是跟韩立在商量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个日子叫做国际宽容日。 对啊，所以我才有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是世界宽容日，我不知道在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提醒你哈，今天呢是叫国际宽容日啊。每年的11月16号都是被定义为国际宽容日。 哦， 其实说到这个宽容，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人与人之间，当对方做了一些可能令你不满意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你买到了一些不满意的东西哈，遇到了不满意的人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世界上的很多方面的一些不满的时刻里， 是 或者是与人交往当中都会遇到我们需要宽容的地方。 对，你说到底宽容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挺难做到的事情，不然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日子来鼓励大家来 宽容。对，我说是有多不宽容才有国际宽容日。提醒我们要宽容，所以今天晚上呢，1665红的夜里，我们聊宽容。哎，首先，当宽容这个词在你脑海中划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原谅， 哦， 是吧？然后我也特别去查了一下词典，这个意思其实也是挺精确的啊，叫做人宽宏有气量，不计较或不追究。 我想到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包容， 对。 就是你刚才想到是原谅，我想到是包容 或者接纳。 对，宽容与包容，你知道这个之间的微妙差别是什么吗？ 当然，包容是你要把它包进来， 嗯， 然后宽容是你把它宽出去。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说你在爱情当中要包容对方， 哎，对 吧？我们不怎么说你要宽容对方， 对， 我们说在爱情当中你要包容对方。 这个中国文字真的太博大精深了，类似的容还有什么纵容？ 对。但是你对于这个世界哈，对于非爱情中的其他人，可能就要更多的宽容。 嗯，真的是。 而宽容与包容都会决定你在人群当中你的气场、你的人品以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愉快度。 对，它好像是一件你如何对待别人的态度，但是其实反过来它却是别人看待你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在觉得哈，就当一个很宽容的人，当一个与人不计较哈，很多事情上都很大度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那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在这个话题中开展一次自我批评或者是表扬。就是我身边一定都有一些很宽容的人，我觉得没有他们的宽容，可能没有办法让自己就是可能性格很有棱角的人依然会有很至交的朋友，对吧？ 是， 依然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自己觉得有温暖有温度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在国际宽容日的夜里聊聊宽容。 同时呢也欢迎从来没有当过红人，今天呢终于可以晚睡的朋友来争抢一下1665红。感兴趣的朋友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第一首给我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路卡，忙忙碌碌的卡片。 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上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贵贵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绿卡。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叫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 好欢快啊。 对，就是不是你曾经听过的什么爱情转移， 对， 十年啊、 不太是 好久不见 传统意义印象当中的陈奕迅了。 但是陈奕迅确实可是一个在音乐中可以玩的很多元化的人、 哎、真的是，他有很多像比如说浮夸， 嗯， 是吧，然后包括淘汰，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就是怎么唱怎么有的人、嗯、啊。但是呢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天分哈，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包容一些唱得不好的人我们也要包容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觉得不满意的时刻吧。 嗯， 还有就是宽容， 真的 我觉得哈，就是对于女人而言可能立刻想到的就是友情或者是爱情中的，因为我觉得于亲情而言其实不存在这个包容和宽容，因为它本身 默认的 全部，对，都是默认接纳的， 是。 但是在友情当中在爱情当中毕竟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是， 而且两个成长背景截然不同的人， 哎， 只因这种爱的电光石火，然后呢一点点靠近，靠近之后就是全部的缺点的放大。 对，但我觉得其实这既是每个人的选择，其实也代表了每个人成长历程当中给自己养成的个性哈。可能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容易宽容，他整体就没有那么计较、嗯、 对。 而有些人呢他可能确实相对看得更细一点，或者更敏锐一些， 但是他可能对一些特别的人他也会有特定的宽容。 嗯，如果说对于宽容你不能立刻想到一些什么具化的东西，但是一说到他的反义词，他的那个相对应的反面的什么斤斤计较， 哎， 睚眦必报，对吧，就是给人感觉就很不舒服的那种状态就一下子出来了。 是的。 嗯，如果说我们不能做到足够的这种非常棒的宽容，但至少我们也别那种啊让别人觉得很计较哈。 是吃辣爱吃辣，他说呢，我也一下子就想到了家人，因为我们总是比较容易宽容别人，但是坏脾气总是留给最亲的人。 对，这就是 好像确实是人性哈。 对，人就总是对于自己不会失去的东西或者说不需要太在意的事情， 嗯， 完全把自己真性情展现出来了。 对，因为你知道无论是怎样的真性情它永远在那儿，它永远不会离你而去的。 好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来了，他因为是一个天蝎这个月份的 哦， 他说我是生日月生日今天，所以想求红。 哦，所以生日快乐红人。 对，哎，你想想啊，在我们天蝎月里有这样的国际宽容日这是不是一种冥冥中的哈？知道我们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 哎， 但其实我真的很懂啊，就是在这个月份出生的人，他真是不，他十四号不是今天，他自己可能是在微博上为了七，为了不是把真实的生日展现， 也有可能啊，各种可能吧。当然你们天蝎本身就是比较神秘的啦。 啊，谢谢哈但是我一般都会用小号的神秘的，我这个公开的想给大家看的都是真实的。 来，宽容一点，不管他怎么做，我们反正选了他嘛。 对，在天蝎月份中的国际宽容日号， 哎，厉胜男， 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担当此胜任哈，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彻底的下班。然后我们今天也谈一些具体的宽容的事情， 是 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谁曾经对你做过特别宽容，让你觉得倍感温暖，然后因此也生成我也要对别人更宽容， 嗯， 这样的念头的事情哈， 是 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世界是因为更多的宽容才让我们变得很融洽的。 嗯，对啊，而且这种宽容一定是彼此的，因为不太会是那种就是永远是你单方面的施与别人。 嗯，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你也会需要别人对你的宽容。 对啊。我记得有一个事件，就是在上飞机的时候，有一个孩子的妈妈，你记得吗？她知道小孩一定会又哭又闹， 啊， 所以她就特意写了一封信，然后给每封信里，就是给每个很短的留言吧，给乘客，然后一包糖果， 对， 还有个耳塞。 是， 我觉得这个就让别人轻易就会宽容孩子哭喊吵闹这件事情。 所以与其奢望别人无条件的宽容，不如自己去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 很深刻。 大世界魔法冲淡了遗憾，你要自己撑过明天，不要再眷恋，等有对的人能跟我才能够放心的走远。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情愿你恨我，你不知道我多难过，思念会成河。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再受折磨，让爱停在最美时候。我才能够放心。 走远。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情愿你恨我，你不知道我多难过，思念会成河。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别再受 一些很悲凉的情歌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一种能够接受的习惯了。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虽然有一点悲伤，但是它也是一种宽容。它的歌名叫做数到三一起放手，其实有的时候放手真的也是一种宽容，不是只有强求在一起才能叫宽容，有的时候选择平平静静的分开离开也是宽容的一种表现。 对，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他宽容了对方伤害他的理由， 对， 或者是原因。 他也宽容了自己，不让自己在感情的世界里边再过多的挣扎。 但是数到三这件事情实在太仪式感了哈，就是， 哎，这不是你们很喜欢的仪式感吗？ 我觉得欢乐的时刻需要仪式感，这种糟糕的也许人生不想再发生第二次的事情就不需要那么隆重的纪念了。 好吧， 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时间也到了22:22了，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就要接近尾声啊。第一时段哈，我们男左女右是有 四个时段，我们时段比较多一点， 两个小时，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 一会儿见喽。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啦啦啦。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增多，等到明天白天天气又会慢慢转晴。不过天空状况的变化对扩散条件没有太大影响，空气依然会保持在优良水平，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度上下，是入冬以来的最低值，天气比较寒冷，请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超级英雄电影《毒液》昨天票房报收6230万，以绝对优势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累计票房10.69亿。在今年内地上映的进口片当中，《毒液》的成绩暂居第五名，紧随《碟中谍六》，未来赶超《美国队长三》12.43亿的票房记录问题不大。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全新创作的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今天正式上映。电影最新发布幻影迷踪正片片段，纽特街头听声辨位，使用足迹显现等咒语，不仅解锁了神奇动物的踪影，更是借助秀秀的鸡萌躺功寻得 Tina 的独特足迹，一招羽毛指南针开启魔法寻人之旅。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午夜场票房620万，拿下了单日票房亚军，相比2016年神奇动物在哪里的午夜场成绩要高出不少，但是比毒液1590万的午夜场成绩还是要低了很多。迪士尼真人童话电影《新欢乐满人间》曝光了一支全新预告以及一组新人物海报。在预告片当中，超多的新镜头展现了充满童趣的魔法世界。这部影片是1964年的经典歌舞片《欢乐满人间》的续集。影片当中将有不少致敬与怀旧，也将加入更多先进的特效场面。而托尼奖作曲家马克·施艾曼和斯科特·魏特曼的新配乐十分值得期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12:34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6号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65红，谢谢各位一直以来对男左女右的宽容， 是， 也谢谢红人今天晚上的鼎力工作。 哎， 现在小树已经长到了94厘米。红人的名字叫做李胜男 啊， 他应该叫姓李， 对，应该是姓李。 对，李胜男，他也是一位天蝎月的天蝎女。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可能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自己也看到了一些很沮丧的情绪哈。嗯、我们说就是有点儿，是不是水逆要来了？我说还真是，因为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任何糟糕的觉得突如其来的不顺利的都可以怪水逆， 对，就是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一直去归因，所以呢、嗯、我们好像把很多事情就都归结到他头上了， 但这一次呢他确实要背这个锅、哦、因为他真的来了。 这次是多久啊？ 一直到12月7号。哇，就等于从现在开始之前的应该有一两个星期大概都有这个潜伏期，他会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哦，还有一个后期的收尾。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呢？ 明天，他应该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了。哦，反正我也是看那些星象学他们说的一些东西哈。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凡事要小心谨慎。 是， 任何到来的结果或者说一些突发的事件，请记住我们常说的男左女右的重要的一枚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 那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都不是最后的结果。 对，如果最好的还没来，就说明这不是最后。 对，即便现在最糟糕的结果，它其实也是有一个伏笔，或者是它帮你规避了一些什么。哎，也许说你啊，我突然间哎，怎么眼睛不舒服啊？这段时间，因为我看到我今天一个朋友说他孩子生病了，哦，然后眼睛得了干眼症啊什么的，我就想。早发现问题早去解决， 是， 对吧？其实水逆不要觉得它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事情， 是的， 慢慢你会发现它会把一些遗留的迟早都会在你身上，一定会像定时炸弹一样爆炸的事情，现在帮你小小的爆了一下、啊、 可能那就是在帮你清理一些应该清理但是你一直没有下决心的这些东西、嗯、 如果说像什么飞机晚点啊，或者是一些客户的百般刁难啊， 是， 这个都属于因为逆着走嘛，对不对、嗯、他有点不顺，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们就觉得这段时间就平平静静的啊，相安无事的把它过去就好了。 是，我觉得有些朋友也提出，就是说宽容是一件好事，但是宽容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有条件的。我觉得这一条说得很对啊、嗯、彩兰他说呢，我属于这种，就是我可以宽容，但前提是不要触碰到我的底线，以及重复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对谁都会宽容以及无限次的宽容。 这个就很像是有人招你烦在微信里啊，但是你用宽容一次次的克制，就直到有一天你实在忍无可忍才会删除。 宽容变成了纵容就不对了。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于我们而言，你说太多事情考验我们宽容吗？也没有， 是， 可能都是一些小情绪上，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可能在我们每天生活里最频繁接触的微信，可大家在某个群里一定有一些你觉得那个人真的 怎么这样 对，就是你不是很讨你喜欢，对不对、但是你也是抱着宽容的心在这个群里一直待着。 是， 我觉得这就是宽容。 对， 就是你允许这个舞台上牛鬼蛇神光怪陆离啊，就是各种表演，各种各样的每个人的这种招牌动作，这就是你的宽容。 是， 那不宽容是什么呢？退群对不对？就是你分不清宽容和不宽容的时候就是退群。然后我也经常不理解，就是我其实真的很不理解，就是一个班级群退群。 是， 就是我想即便我再觉得这个里面可能也了无生趣，但是它曾经就是一个班级啊，就像你上学的时候你被老师分配到这个班级里，你说我换班级，我要调班级、哎、我不在这个班级待着， 因为它不是一种主动选择，是吧？同学这个缘分其实很奇妙的，就是你没有，他没有太多的这种话语权去选择到底谁是你的同学、嗯、所以呢他是被无形当中的一些力量给捏固到一起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他更需要你的宽容，因为你没有做过选择，当然你们大家就彼此可能看起来更不一样一些。 对，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谁做出了退群的这个决定，我依稀都会对他有一点判断，就是这个人不太宽容哈、哦、对不对？就是你可能跟他在其他方面都还 OK， 但至少你会在这个事情上稍微的打一个小叉，就是也没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我今天是因为我们大学的群里有一个女孩她退群了、哦、她们整个宿舍都退群了。 哦，整个宿舍都退群了， 但是也没有人发现。后来她跟我说，她说你怎么还不退群啊？我说是挺没意思，但是 就放在那里吧，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这同学群你指着他给你带来多大的意思呢？ 他说他特别讨厌我们这里面其中的一个女生，他老在发一些、确实他总在就像那种自我表演一样发他自己的那些东西、 okay. 没有人跟他呼应， 也没有人提醒他一下， 也没有人提醒、 okay. 其实成年人的世界里就是渐行渐远嘛、 大家没有去建一个新群把他不放在里面？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存在就是大家利害关系或怎样，也就我是基本上不太会退群的，就放在那里、你想我都是一个过去冷小分明的人，但是同学群就其他群我 OK， 可能我觉得退了也没有人知道，对吧？ 对 或者说他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有一个时效性的群，对吗？ 是， 散了就散了，但是同学群我坚决都不会退掉的 啊。对，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它不叫缘分也叫事实吧，就是毕竟大家真的就是同学这种属性。 对，尤其在考虑到可能你现在的这种角色吧，咱们不是说你多少公众人物，至少你做着一份和大家在一起哈，就是更多人听到的工作，我不想给我这个职业抹黑。 哎，确实， 明白的意思吗？ 有可能到最后别人会不把这笔账记在你韩立一个人头上，记在了这个职业属性头上。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很多宽容的人他是想的 更 全面， 更多 对 更多一些， 他不是只是想到这一刻是我自己啊，我不行，我受不了啊，我必须怎么怎么样。他其实有很多的那种自律和克制是来自于他一个更大面积的一个考量啊，所以才会宽容。 哎，这么想想活着还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去游山玩水？ 对， 为什么要去给自己有时候喝酒聊天开心购物，这都是在你放松下来之后奖励自己曾经很努力的包容别人宽容别人，你终于也可以让自己加引号的快活自在了。 嗯，所以来听这首《未知的以后》吧。 越过雾，越过风，有过眼泪和感动，离开是祝福什么？只有未知的以后。雨或晴都匆匆，只能学习着把握，再美的春夏秋冬，不能为谁而停留。想牵着你的手，吐回想要的天空，生命迂回而空洞，有你陪就能看懂。不再发花的世界，遨游南越的沙丘， 家。 哎，是的，很有辨识度的声音， 就是很温润的一种声音啊。就像我们喜欢周围有那种很温润的人， 是 啊，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包容任何人都是一种非常本能的感觉。 对， 就可能有时候像我这种有时候说话可能各方面年轻的时候挺直接的人，觉得我包容什么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努力哈。 对，人家是 一个运气才能 默认的包容。 对，就是这种声音也是带着这种很大气的感觉。 是， 感觉 就像这句歌词被清晨墨风摘抄出来，他说这首歌歌词有一句写得很好，叫做松开手是最美好的拥有，其实这也是一种包容吧，宽容。 松开手是，哎呀，这就是应该在爱里面都对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人吧。我觉得对不管是感情的质量、友情的质量也好，还有爱情的质量也好，有高要求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当对方对自己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像曾经那样的浓情的时候，大概都会觉得我该离开一些了， 是 对吧？让时间来做决定，当时间已经给了这个答案的时候，那我们就松开手吧，不要再执拗了。 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状态真的可能处在完全不一样的境地下，但是大家可能又会有同样的心境，比如说要思考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要宽容，又或者可能在某时某刻也接纳了别人对自己施予的宽容等等等等。 对，其实有一点哈，我一直都也不太明白吧，就是很多女人会在离开了曾经的恋人之后觉得他是渣男，然后呢就会细数他很多的事情 啊。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在想，那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又不是说突然之间做出来， 对 对吗？他可能从相爱开始你选择了他，你是对自己的判断的一种否定吗？我是认为两个人可能会彼此因为了解或者说因为彼此的这个缺点的碰撞碰得不好而分开。 会， 对，我真的不觉得一定是那个人以欺骗，当然也会有哈，以那种渣男种种的那种劣迹哈，然后让你后来又去细数，我觉得这点其实不叫，我觉得不够宽容。 我觉得其实细数也没有意义了，就是你让周围的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对你和他已经做的这种共同的决定或者你单方面的决定还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吗？其实相对来讲没有。当然如果你本着不要让周围的朋友再受害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一些分享，我觉得有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其实每一段经历都是独特的，你和一个人的共同经历未必在别人身上会重蹈覆辙， 也许在你这里他没有学好的一刻在别人那里就会学得特别好。 是， 所以我特别希望所有的恋人在分手的就是终结篇的时候都能够很宽容的。 是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三缄其口，就对此绝口不提。 是， 不用再去细数那些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所以有句话说啊，就是特别考验人品的时候是一个人将要离职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将要和对方分手的时候。 对啊，看一个男人的真面目不就是看他分手的时候，然后看一个女人的真面目就是卸妆以后吗？ 哎呀 还有就是关掉滤镜，关掉美颜，关掉瘦脸。确实我因为大家看到那些视频里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很还原真实的时刻，非常的好玩哈。我觉得这也是宽容，就大家知道哦，那一刻那种美丽你突然之间幻化出来曾经的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也很宽容啊。 是的， 哎，挺好的，就当是你这反正就是陌生人嘛，对吧？陌生人给过你美丽的一面，然后又把美丽的一面给自己给推翻了，没关系啊，对吧？ 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嘛，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真的这个宽容就在于这件事情它没有产生绝对的利害关系，或者说没有极大的对社会造成危害， 是 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宽容了。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么多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经历当中，其实总会遇到一些哎呀自己可能看不惯看不过眼的这些事情，仔细想一想，其实好多事情根本没那么重要，对你的人生与其在这儿纠结，还不如让它过去，然后让自己有更好的人生，这不是更幸福吗？ 遇到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像是这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看到。 疲劳，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松开手，眼泪终于滑落。你的围巾仍然拥着我，温暖却已无法渗透。你说仍爱我，却免疫不了诱惑。可惜我不接受爱的残破，爱没有错，放开手，把爱过当作结果，就当作还你自由。你的指纹留在我掌心中，纪念温柔，折磨就让世界没有错，放开 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左手，为谁保留？就让回忆慢慢去追究，现在我只想向前走。你说人爱我，想翻盘重新来过，可惜我不想再关心失落。爱没有错，放开手，把爱过当作结果，就当作还我自由。你的指纹留在我掌心中，纪念温柔，折磨就让世界来脱手。没有错，放开手，心痛就任它发作，也好过再聆听你的愧疚。是非对错和那些猜不透，让你带走，有背影陪着我不回头。 张韶涵， 这首歌叫做《爱没有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及判别出这种对与错。 哎呀，像我们两个这种纸上谈兵啊，道理知道了很多，确实虽然没有这个真正的啊，在感情当中去再次碰撞些什么，可是依稀能够感知得到哈，岁月成长终于让我们明白了，爱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在其中的我们，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贪念，我们的很多的情绪等等等等。看到这位听友 July 爱吃辣，我想你的这番话语真的也是岁月对我们的宽容吧。他说昨天和同事边走边聊，他说你97年的真好，可以无顾虑的熬夜，不需要化妆。像我过了25岁，就真心不敢随心所欲了。我想这也是岁月对我们的宽容吧。好吧，我们第30段再来谈年轻人熬夜，好不好？当然不好。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刀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 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6日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今天晚上的红人叫做李胜男。 嗯， 李胜男女士呢，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16位朋友。 她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朋友， 东北女孩。 哎， 最新关注的是 张宁黄景瑜。 好嘞，我们再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噔噔，我刚才就想啊，真的直觉就告诉我是你 哦， 果不然是你。因为平常直播的时候我看不到他的身影啊， 他会常来的，因为现在已经是男左女右家族的红人了 啊。对，然后大家都是平常不怎么留言嘛，就是到了哎你来的时候，因为一周才来一天嘛哈，就忍不住说两句了。但是我们男左女右也是宽容的啊，我们对只听星期五的朋友也留意啊，这个平常节目的日常的朋友呢都是一视同仁的。今天晚上呢我们聊的主题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宽容日，我们就聊聊宽容吧。默默，你是个宽容的人吗？ 我绝大多数上真的是，但是我要说啊，就刚才彩兰分享的那个，就确确实实也是我的思考，就是我觉得宽容这是我的常态，但是宽容一定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可以不多，但是条件非常非常清楚。第一个，不能触碰底线，因为我觉得底线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一个思维，那你的底线可以很低，但是还是要有底线哦。第二个就是不能让别人去利用你的宽容，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其实你已经明确表达了不满和一定程度的宽容之后，如果对方还变本加厉的来，我觉得你当然有权利选择不再宽容下去。 就等于说宽容其实也是有选择性的，而这个选择的标准就在于对方怎么对你。 嗯，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里啊，就是如果说其实有时候宽容什么是对方曾经做过伤害你的事情， 对， 然后经过了时间之后其实你不那么在意了，不那么在意和完全再次接纳这个人是两回事儿。 是 我觉得再回到这种完全就像一张纸都给他揉了很多遍碎了揉出这个皱褶了再回到平复的时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前两天也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我的一个朋友说，难道你还没有放下这件事情吗？我说不是，我说他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说白了就是说大家可能在一个群体里啊过生日，大家都在祝你生日快乐，但是他没有祝你生日快乐所以等到他生日的时候，那你要不要祝他生日快乐呢？沉默，你会吗？ 我明白这个感觉。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这么来做，就是第一呢我会选择不这么计较他有没有祝我生日快乐。那但是呢对于我记得生日的朋友，我也不会因为他有没有祝我生日快乐而就决定我要不要去祝他生日快乐。可是呢我不记得生日的朋友，我也不会因为他祝了我生日快乐我就一定要记住他的生日并祝他生日快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和人的交往没有不要太多的等价交换式的那种原则，就这样的一种感觉活得太累了。 对， 我觉得大家就彼此更轻松一点，就是你记得那你 say happy birthday I will be very happy，就是我会非常高兴的，但是我也不希望某一些朋友来计较我到底有没有记住他的生日。 对，本身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他不在你的这个，首先微信都没有他的单独的私聊的空间，也不在你的生活中太久太久了，我对他没有爱也没有恨也没有任何的波澜，但是我也不太愿意以跟他直接对话的方式留下些什么，你明白吗？就是我不会计较过去，但是我也不会再想开展将来，就此打住 啊， 这是最好的了。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曾经有过一些硬伤， 是 这个硬伤就是我们说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人他不善良，他在你身上曾经做过的事情或许他会经过很多年之后改变了，但是你祝福他成为了一个好人，但是你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的故事。 是这种， 就这样， 我觉得也是一种挺清晰的选择。因为最终呢我觉得当你想了很多要给别人宽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对自己是不是足够宽容？ 对，而且我还说，我说

会有一生来铭刻，而你又是否还记得年少时候许下了什么？如风尘，我在萧瑟中转身。谁说离别总是很沉沦？闭上双眼，依然是我们。闭上双眼，依然是。我们 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说，朋友之间的一个宽容，就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它很像就是原谅， 是 原不原谅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微信上跟你聊天。晚安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说晚安以后他还在给别人点赞或者还在别的朋友圈里留言，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对，这个是挺检验你对于宽容这件事情的自我，应该说自我的这个内心究竟能不能宽容的一个测试哈。有人说，如果我跟你说了晚安，但一小时后你看到我还在上网，请不要惊讶，不用理我，我也没有骗你，我睡觉就这个流程，必须躺着玩会儿手机，这是我入睡的必要条件。 对，我觉得人家一点错都没有。 其实说白了，我跟你讲真心话，男朋友这样说你会生气，其他的。 对，就是看你对他多在乎。 对，这个是很在意的时刻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心口不一啊， 是 他这件事情都能骗我，那其他事情呢？他就跟我说一声我再去玩会儿手机不行吗？为什么要先把我说个晚安给我怼一边了？ 或者你跟我聊天不也是在玩手机吗？为什么不能把我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跟你讲，在这件事情上，就所有的女性朋友啊，当然可能也因为我也不在恋爱中，所以我可能已经没有那个气场了哈女人那个气场就是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一五一十，你就必须给我说清楚了哈。那下一次你要么别跟我说晚安啊，要说晚安就是你真正睡觉的。你要想玩游戏，你跟我直接说。 是， 或者你要想骗我，你就骗得非常的高明，好吗？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在其他地方又出现了。哎，这就是女人在感情当中哈，你要知道，其实男孩他有时候呢，他真的就是男孩，不管他年龄上是40岁、50岁，他的内心里真的住了个小男孩。 是， 他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对， 他想让自己安静一会儿。 必须的。 对，这个跟爱不爱你、有没有陪伴你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空间，女生也需要这样的空间。 对，我非常需要。为什么要喊这么大声、 啊？你喊得好大声啊！这个不知道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在网络上听节目的朋友能不能分辨出韩立刚才那一嗓子？ 对， 那一嗓子确实我觉得高了30%的分贝数。 对，这是了解自己之后做出的一个判断。 哎， 就是你太清楚自己和另外一个人无论多爱，无论怎么样的一个感情升华到什么程度， 是， 但你都需要两个人有彼此的空间，能够有一段时间你是安静下来，不需要想感情里的这些东西。你就可能是小女生的做点你觉得好玩的事情，她也干点小男孩愿意做的事情要不我们怎么说，一个好的爱情不是让你真的变成一个大人，而是让你做回一个孩子。这个当你有一天遇到了一个能够让你做回到孩子，这个孩子不是幼稚，不是贪玩，而是我突然间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玩就玩，没有人在绝对的认为你不能这样。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对的人吧。 好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对自己的所欲所求所想所望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标准，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标准，但是在你坚持自己标准的过程当中呢，也别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几个字写写听听， 为了保持礼貌的语气，几句话断断续续，确定我们已经不熟悉。偶尔我就慌了神，忘了现在的关系，过去是过去，我的存在不再依赖你。最多几个深呼吸，最长几秒钟迟疑，我就会放下你。我不说我祝福，我不祝 沿路，汇入北斗 心间飘摇。后来他不住一直咬牙爬上你的身边，呜呼，雷声击穿了夜幕，而他四肢先流。走吧，这 来自周深的哥哥，哎，好久没带这首歌了。其实， 嗯，我还真是，你要不说这个名字，我觉得整首歌我没听出来是哥哥。 因为周深的声音真的是神秘莫测哈、啊。那最近上了一档节目，大家也是对他的声音，有特别多的神秘感和期待。所以呢，我觉得希望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我们能够一饱耳福吧。 好的，今天国际宽容日啊，我们也聊到了各自的生活里所触及到的一些宽容。总而言之呢，我希望我们都努力做一个善于宽容啊，也是在宽容当中获得更多心情愉悦的人类吧。 嗯， 不能说是因为你宽容了别人把自己弄得很憋屈，在宽容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好像弄得是心里很委屈，我觉得那样的宽容就显得很表面化了。 嗯，确实，我觉得宽容并不是演给别人看的、 嗯、 更不是用来安慰别人的，而是自己内心的一种这种释放。 对，就像你曾经说过的和解哈、嗯啊，就是自己跟自己和解了，你不再觉得某些人对你是伤害了，不再是那件事情的离开， 嗯， 你想不明白了， 是， 而是渐渐明白了自己啊，就知道了原来你在挑剔对方的时候自己身上的问题会更多， 是 这样，你就会宽容了这段感情的未完成。23:26，我们听完这首孙燕姿的歌曲，共同进入到今天晚上的最后半小时，同时也是男左女右本周的最后半小时。 嗯， 每一天之前，我看见同一个脸，却听见在耳边呼吸声。

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11月16号星期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在这里呢，其实我也特别谢谢大家的宽容，因为在直播当中啊，就算是已经陪伴了很多年，有时候也会有状态好或状态不好的时候，也会有说话很流畅或者有时候突然半蒜的时候。 对，一定会的，因为每个人的状态是起起伏伏的，就像人生一样也是这样，所以呢总会有一些直播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最佳状态。 我想说的是，你知道有很多听友啊，他的那种宽容是来自于他觉得他自己，如果他把他自己和你当成了一种亲人的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亲人了，所以呢就算是你今天发生了一点不好，但我明天还会来嘛，我不会说因为你今天这一次我没有听到的精彩就此打住，再也没有下一次了。然后我有一天收到一个听友的私信，就是他给我发的那个悄悄的留言，他希望就是明年听到暖文章在线下的一些地方有音频。然后他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是我可以在很多地方听到一些文章，但是都不如你在直播的时候读的暖文章，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可能会读错的地方，可能会有现场感的东西。他说这一切才是让我觉得更贴近我心的。然后他说完这番话以后呢，我就仔细听了一下其他的这个自媒体里面的一些文章，因为他们确实是在录音棚里录的，就是不是现场的 live， 就是一定是在修饰过程中啊不好的地方。如果我在录音棚录，我一定也会遇到这种，哎，我读错了就把它 修回去， 删掉， 对， 修回去。但是在直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我只能是又重读一遍，或者可能那个瑕疵就永远的留在那里了。但这反而成了一个大家的宽容。 或者说大家的宽容其实是基于大家对真实的渴望，有的时候其实完美无瑕并不是日常的真实状态，反而呢可能有这种小小的瑕疵会让大家感觉到更真实的生活感，也因此大家就有了宽容。 对，但是如果其他的自媒体的这个主播们他们也是出现差错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就未见得会那么宽容。 是的， 因为他们没有听节目，他们只是说啊我在录的时候我就一次成型，不管怎么样对与错都那样了。 是， 但是大家要的是这是在节目里播过的，就是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回放的。哎，回放当中就会实打实的把那一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表达出来。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各位的宽容，包括最初男左女右刚刚上线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叶谦的风格呀，还有我们在一起搭档的风格呀，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我当时其实也真的顶着了很多人的声音，他们觉得哎，叶谦怎么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啊。 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的荧幕，因为我们双手产生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追求不放弃的梦，冬雨下的反差成是否同步，我投给你却投给 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在想我，快乐是否曾来过，探访我们两个，谁都不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真是过云雨啊，所以它只有3分01秒，确实是比一般的音乐要短一点的一首音乐。嗯， 这首歌是张敬轩的作品当中被大家记得很深的一首歌哈。嗯，但是我真的每一次听这首歌，我都会在过云雨之后直接想到过油肉。真的特别本能的。 我们这么晚了谈这么好吃的东西合适吗？ 不要谈吃，我们 只能谈素菜、 蔬菜、豆腐还有那个菌类哈。 嗯， 宽容看到了顾秋意朋友发来的感慨，他说宽容字典解释是不计较或不追究，失误无心，也许久久不能释怀，要报复。不知道也许他的内容到现在变得底线有怎样的变化了，有时候可能自己的不舒服真的是来自于他自己的那些问题没有处理好。我有时候不知道你就是大家在发给我们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再读一遍？ 嗯， 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为什么说平常周一到周四不想让大家再写小作文呢？就是你可能白天一天都在这个大脑高速的运转， 是 很劳累了。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不太想让大家那么劳累了。 哎， 但是沉默来了嘛，肯定要让大家有一个舞台，说更多的心声嘛。 你好体贴， 也不是吧？就觉得和叶谦有点区别嘛。这样的时光也走了这么多年了，大家也习惯了，在宽容的夜里哈，彼此呢感受一下自己的宽容和他人给予自己的宽容。我来说一下，我觉得我生活里过去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宽容的人，但我一定是个善良的人。我的宽容可能以前的非宽容是来自于可能自己对一些事情的要求过高， 是 自己的这种规则原则性太强。 嗯， 就是如果别人打破或者是破坏的话就会很不愉快，然后造成了不太想理他，就不够宽容嘛。 是， 就是不够，我们说不够宽容，另外就会说他太不大气了。 对吧？ 对， 小气和大气其实就能够比较通俗的解释这个宽容不宽容的问题。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稍微宽容一点，因为如果你对自己都不够大气的话，你又怎么能够真正做到对别人很大气呢？ 嗯，谢谢各位男左女右的听友哈，对本档节目的宽容大气和陪伴。 像散落在野地里的沙，换也换不回了过往，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遍体鳞伤。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爱是真的还是伪装？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想开在荆棘 醉过几个夜晚，喝几杯咖啡，和几个人聊天。我搬过几个地址，谈几次恋爱，偶尔给你邮件。 听过几种音乐，配几种画面，偶尔还是流泪。放纵过几个黑夜，经历的狂欢，在青春快逝去。车速要开到多少，往哪个方向才能追回你？我去过几个城市，有几个地址，仿佛能听见你。为什么折磨自己，也折磨着你？也许你不在意。旧朋友几次提起有你的消息，说谁在照顾你。我还要遇见几个你，才可以忘记你。我还要拒绝几个你，这城市怎么都是你，可你在哪里？这世界怎么都是你？原来你住在我心里。去过几个城市，有几个地址，仿佛能听见你。为什么折磨自己，也折磨着你？也许你不在意。旧朋友几次提起，还是你的消息，是谁在陪着你？几个你，才可以忘记你？我还要拒绝几个你，才可以不想起？这城市怎么都是你？可你在哪里？这世界 薛之谦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会唱歌哈，情感很丰富的男子，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是在这种怎么说呢，有些自己的生活会被大量的曝光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里， 其实歌迷也真的是超级的宽容。 是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歌，就真的去关注他的作品就好了。每个人的生活呢，我觉得都有自己特殊的一面，我们可能只看到了很多的现象，但是并不知道这些现象所发生的原因，然后我们就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揣摩，去臆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加之以好恶和判断，其实很多时候是并不公平的。 对啊，所以呢就专注于你喜欢他那个点，放大这个点。 对啊， 有些个人的事情呢是他自己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看到的都只是也许真的就是一面，并不是整个事情的全面， 是局部。 对，所以呢宽容就是能够让你的心在这件事情上明白他与你的生活到底发生怎样的关联。如果是那种与你的生活发生关联密切性特别高的事情，我觉得做到宽容可能就要看这个事情它对你的伤害度了。 对， 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宽容。但是如果说对于像可你真的在你的世界之外啊，你可能都是在一些不同的领域，这个人都不认识你是谁的这样的事情上， 会有这样。 对，我们还是宽容大度一些吧。作为一个成年人啊，小时候允许自己可能会狭隘一些啊，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我们延迟的越来越多啊，我们总说见识也在长， 是， 那自然呢心胸也要宽广。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无论你是否宽容，其实它都还是按照它的那个样子去运转的。其实宽容与其说是对别人的施予，不如说是放过自己的心结，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快乐更释然一些。 是，让我们原谅今天所有的不美好，因为毕竟全新的一天即将到来了。人生这条平凡之路里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 是啊， 那我相信以善啊作为这种最本啊，以善为本，然后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不枉来到此生。然后宽容众生都有的缺点不足，原谅这个世界的不美好吧。 是啊， 晚安。 晚安。谜一样的沉着的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